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22章，照顾。好不容易把袁子峰身上折腾着洗了又吹干，李琴叔再去把自己也收拾了一遍。哎呦，终于松了口气，可以安稳睡个觉的时候，一摸袁子峰脑袋，发现这丫的居然有点低烧。李琴叔盯着对方看了半天，终于没忍住骂道， 我看我上辈子就是欠了你小子的，让你小子这辈子来折磨我。 袁子峰在梦里浑然不觉，甚至还咂巴了一下嘴，嘟嘟嚷嚷的念叨， 叔，我想吃西红柿鸡蛋面。 李琴叔叹了口气，哎，算了，谁让袁子峰比他小了10岁，是个弟弟呢，做叔的照顾一下晚辈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因为袁子峰低烧，李琴叔也不好让他睡沙发，只能把自己的卧室让给对方，自个儿睡在沙发上。好不容易把袁子峰这边的事儿处理妥当了，已经是凌晨3点半了。李琴叔几乎是一头栽进沙发里，睡了个不省人事。袁子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有点浑浑噩噩的，愣怔愣怔的。他看着眼前的房间，有点没缓过神来，挠了挠自己后脑勺，上下左右看了好几遍，才确认这不是自己家呀，而是李琴叔家。他怎么会溜达到李琴叔家里，而且还睡在卧室？难道昨天晚上梦到？袁子峰突然一个机灵，掀开被子看了一眼，靠，难怪我昨天晚上做关于李琴叔的梦来着，不是，原来是因为枕头被子上全都是他的味道。尴尬的情绪瞬间把他给淹没了，袁子峰甚至不敢揭开被子站起来啊。他看了眼书桌上放的表，上午11点整，李琴叔应该去上班去了吧。袁子峰坐在卧室，非常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，李琴叔，李琴叔，李琴叔，无人应答。他又连续喊了好几声，都没人应答，这才猛地掀开被子，纠结地看着床上那一小滩被染湿的痕迹，迅速把被套和床单给扯下来，扔进阳台的洗衣机。哎，袁子峰松了口气，往客厅去，这才看到李琴叔在餐桌上给他留下的小纸条。 子峰，醒了的话，冰箱里有西红柿鸡蛋面，热一热就能吃。如果不发烧了，就可以先回去了。 居然还顺便赶他走。袁子峰撇了撇嘴，心道好不容易登堂入室了，他怎么可能会走？打开冰箱，悠悠闲闲地把食物放进锅里热了一下，刚把碗放在餐桌上，就听到输入密码的声音，然后房门被人给打开了。李琴叔站在门口，看到他微微一愣， 哎，你还没走呢？ 啊，那个，我刚醒。 袁子峰说完这句话，突然意识到什么了。我操，我弄脏了床单和被罩，还在洗衣机里呢，卧室的床上四件套还没换上呢。 眼看着李琴叔就要往卧室去了，袁子峰赶紧跟上前去。 啊，你干嘛呀你？ 换套睡衣。 李琴叔说着，一下扒拉开袁子峰，推开卧室的房门。看见卧室的惨状，他微微一愣。 哎，我的床单被罩呢？ 李琴叔看着他复杂的面部表情和微红的耳朵，电光火石间就什么都明白了。 不小心弄脏了吧？没事，洗了吧。 袁子峰特别别扭地嗯了一声。 你继续吃饭，我去重新弄一下。 那个，我帮你吧。 因为自己闯了祸嘛，袁子峰哪敢再去吃饭什么的呀？李琴叔见他执意要帮忙，也就没拒绝。李琴叔拿了一套新的四套件出来，先把之前的全部给换下来，然后塞进两个被角，让袁子峰给牵着。他好不容易把另外两个被角塞进去，已经折腾的一身汗了。 唉，最不喜欢的就是套被套了，感觉全身都得活动一遍。 不然我来吧。 算了，你来，说不定把我之前好不容易套好的都给毁了。你就牵着就行。 虽然心头不忿，但袁子峰还真的不敢随便瞎动弹，毕竟他的确不会套这玩意儿。李琴叔两只手拽着被角， 来，一起抖一下。 啊！ 袁子峰点了点头，拽着被角上下抖动，里面的被子居然就被这么抖顺了。李琴叔把拉链拉上，扔到一边，开口道：“ 去吃吧，再不吃就坨了。” 李琴叔忙完这边，又去把洗衣机里面的被单什么的拿出来。袁子峰尴尬地吃完一整碗面，总觉得自己像是做了坏事尿了床的小孩子。虽然跟尿床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被李琴叔发现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呐、啊！这尴尬是肯定的，但比尴尬更甚的还有一种羞窘之感。李琴叔把一切都收拾好了，差不多就12点多了，袁子峰这时候才逮着机会问他：“ 哎，那个 你怎么回来了？ 你昨天晚上有点低烧，我回来看看你醒了没。如果加重了，就带你去医院看看。”“ 哦， 好些了吗？”“ 好了，不用去医院。” 袁子峰老老实实的开口。“ 行，既然好了，待会儿吃完饭就回学校去上课吧。老在我这待着也不像话。” 袁子峰没想到居然还接着这么一茬呢，这瞪大了眼睛迟疑了半天才开口：“额头还有点烫。”“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” 袁子峰用筷子敲了敲碗沿，瞪他一眼。 行了，我看你现在挺活泼乱跳的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” 袁子峰憋着一口气没说话。“ 我这里也没什么好待的呀，待会儿我送你回学校去。” 袁子峰站起身来，终于有点忍不住了，开口道：“李琴叔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”李琴叔收拾东西的手微微一顿，却根本不接他这句话。“ 是，你看上去是跟以前没什么两样，但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？看不出来你疏远我呢，你把我当什么呀？当傻子吗？” 李琴叔洗碗的动作明显加快了些，听到这句话突然有些忍无可忍的把碗猛地往台子上一放，扭头看着他：“ 那你把我当什么？” 他的声音有掩盖不住的怒气。“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”